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7月15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承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来广营桥路段、太阳宫桥路段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京津冀签订3年行动计划，民政事业协同发展，重点推进11个领域。 3D 热点方面，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实施1周年，成效良好。 天津市南港工业区30万吨海水淡化项目启动，年节约淡水超1亿吨。 河北邢台内丘财政打出组合拳，让乡村越来越美。 国内其他方面关注，四川阿坝汶川县发生4.8级地震，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国际电讯方面，美国纽约州政府对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统计出现较大误差，相差1.1万人。 泰国考虑限制本土产阿斯利康疫苗出口。 文体方面消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理念公布。 另外，故宫出版社推出云商华仪在线碧红珍藏60多件清代宫廷服装。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9集，佟朝晖，战役前线的压舱石。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党史百年，天天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5号，1927年7月15号，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到了31万多人。 1979年7月15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2个报告，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中央决策的推动下，特区建设者创造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 1993年7月15号，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计划，简称211工程。1998年5月，江泽民提出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1月，国务院转批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简称985工程。 2014年7月15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举行，决定成立新开发银行，并且将总部设在了中国上海，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首先来关注今日头条。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第五次联席会议昨天在天津举行。会议期间，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京津冀城乡社区治理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正式签订。2021年民政领域协同发展任务清单也将在研讨后发布。 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至2023年中明确，将会通过三年努力，使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更加完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政策体系更加成熟，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合作领域持续深化，覆盖范围有序拓展，到2023年底基本形成定位清晰、合作平等、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民政事业协同发展新格局。期间将会重点推进养老、社会事务、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以及社会救助等11个领域的协同发展。 在备受关注的养老服务领域协同方面，三省市一方面将推进养老服务向环京周边地区的延伸，在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运营补贴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区域养老服务供给；另一方面，完善养老服务的协同联动机制，加强三地在养老服务的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方面的交流合作，加快建立区域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推动养老护理员的课程体系、人才资源在区域内共享。此外，还将推动跨区域购买养老服务合作。 京津冀城乡社区治理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当中明确，充分发挥京津冀城乡治理实践、治理经验优势，促进京津冀城乡社区协同发展和资源共享，加快推进京津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将通过加强思路理念创新，加强信息沟通，加强智库共享，加强人才培养，加强区域协同五大举措，有效提高京津冀社区治理水平，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轨道上的京津冀。京广高铁是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的重要一纵，途经保定东站、石家庄站等。轨道交通的发展让当天往返京津冀主要城市间的双城生活成为了可能。已经基本形成主骨架的轨道上的京津冀，预计到2025年也将会基本完成。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早上8:05，高627次列车准时从北京西站始发，经由京广高铁，途经保定东站、正定机场站和石家庄站。从北京乘高铁最快41分钟即可到达保定，保定最快36分钟就到石家庄，北京与石家庄之间最快也仅需67分钟。京广高铁成了京津冀主要城市的通勤车。 石家庄站。 今年上半年，石家庄站日均发送旅客4.7万人。石家庄站是京广沿线唯一同时引进京广高铁和京广普速正线的客运站，是华北地区的主要铁路交通枢纽。石家庄站值班站长张宁介绍， 石家庄站呢，日常的办理京广高铁的旅客列数呢310列，实际客专呢在78列，普速列车是116列，高铁呢日发送量是在3.3万人，占70.2%。 石家庄是典型的火车拉来的城市，借势优越通畅的交通区位，今年石家庄推出了以西柏坡精神串联的18条红色旅游主题线路。截至去年底，河北省铁路营业里程已经达到7870公里，位居全国第二， 约占京津冀路网规模的 75%。 河北省发改委基础建设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郭峰表示，预计到2025年，轨道上的京津冀将基本建成。 我们11个社区市加上2个直管线以及雄安新区已经全部融入国家的高铁网节点，已经实现了4次通高铁的这个目标。25年呢，在14-15末呢，河北的里程应该能达到9100公里，其中这个高铁和城际能达到2500公里。从路网形态上看，在14-15末15-15初期，国家8纵8横高铁网涉及河北5纵2横将全部完成。 天津滨海机场再开一条天津与河北间的长途班线。7月16号，天津滨海机场将开通机场至中捷客运站地面班线，这是继开通机场至唐山、沧州等地面长途班线后的又一条津冀班线。天津滨海机场航空旅客地面辐射范围延伸至河北省东部地区。 据了解，中捷客运站位于黄骅市中捷产业园内，毗邻黄骅港沿山。机场至中捷客运站线路的开通，将会进一步提高天津滨海机场的地面接驳能力，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由北京市交通委、首都文明办联合推出的北京榜样京城的哥品牌创建活动昨天下午揭晓，首批96名出租车驾驶员获得此项荣誉称号。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带来的报道。 北方出租汽车公司驾驶员韩世峰这次获评北京榜样京城的哥荣誉称号。 非常高兴，也是对我16年来运营服务的一个认可，我也会继续为乘客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北京榜样京城的哥文明品牌是北京榜样主题活动的子品牌，自2020年开始启动，设定了较为严格的评选条件，是交通委出租租赁汽车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继英说。 无交通违法纪纷，无出租服务违章，无扰乱治安秩序，同时在出租汽车文明服务和助人为乐等方面有精彩的故事。部分京城的哥是出租汽车企业共产党员车队爱心车队的带头人，爱岗敬业，开展敬老活动，弘扬行业正气，树立了良好的出租汽车的窗口形象。 北汽出租汽车集团这次有13名的哥入围。集团运营服务部经理裘小苏说， 我们也是自下而上的逐级推荐进行选拔，他们平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为乘客提供服务，饱含了他们的情感，我们也以这个典型呢为引领，带动我们集团的4000多名驾驶员共同完成优质服务的这种提升。 北京榜样京城的哥评选活动将每年举行，市交通委出租租赁汽车管理处二级调研员刘继英说。 以后每年都要评100名京城的哥，我们也号召出租汽车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公司为获得荣誉称号的京城的哥在运营上予以奖励政策和措施，为首都的窗口做出典范。 接下来我们关注医院安全秩序。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自2020年7月1号起施行。昨天下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实施1周年以来的成效，组织媒体记者到天坛医院、普仁医院进行了集体采访。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带来的报道。 你好，请到这。 在天坛医院 A 区南大门，两台安检机，10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对进入医院大厅的人员进行安检。天坛医院副院长曹亚云说， 一年以来医院总共发现违禁品1664件，刚开始我们每天能发现7-80件，随着广泛的宣传，我们现在每天几十件，有时候降低到10几件。自法规实施以来，医院一方面加大人防技防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医疗质量和患者服务。 天坛医院警务室负责人韩白宇警官介绍，这里有5名民警值守，是北京的医院警务室里民警数最多的。 我们是24小时值守，一个是在院里的巡逻，处置突发事件，还有一些求助事件，再有一个呢，对医院保安的反恐突突、伤医事件的演练、爆炸物的演练，我们是定期的开展演练及培训。 天坛医院急诊科病房护士长李楠说， 急诊大家也都知道，病人多，来了以后都是急的，需要抢救的，安全隐患也比较大。如果我们一件事报警，我们的这些保安的兄弟也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可以说我们真的是可以踏踏实实的为病人更好的服务。 市公安局内保局文保支队医疗保卫大队大队长王亚林表示，一年来全市涉医刑事案件下降了65%。 目前在全市二级以上的308家医院中，已建成医院警务室279家，共投入专职警力629名， 截止到六月底，全市涉医违法犯罪共发生74起，查处77人。我们对涉医违法犯罪的零容忍、高压态势的打击，确保了全市医院的秩序稳中向好，也是保护了就诊的群众以及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再来关注粮食安全。记者从天津市粮食和物资局了解到，天津市地方粮食储备管理条例从本月起实施，这是天津市历史上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该条例的颁布实施，对天津市加强和规范地方粮食储备的管理，维护粮食市场稳定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财政方面。北京市财政局日前作出北京市纳税指标牵头单位，参加世界银行营商环境磋商，全面反映了北京市在纳税营商环境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据了解，去年北京市不折不扣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推出了纳税流程压缩、纳税办理的时间等一系列的实打实放水养鱼举措，减轻了企业税费的负担，同时提升了纳税的便利度。 2020年，北京市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000亿元，其中包括减免中小微企业污水处理费、占道费、特种设备检测费，免中中小微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等。 另外呢，北京市多措并举，优化纳税流程，切实提升纳税的便利度。其中包括压缩纳税的次数，推出五税合一综合申报服务，优化报税后的流程，在全国率先实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报退合一，整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表以及退税申请表，让纳税人省事更省心地享受到全部税收的优惠。而压缩纳税时间，通过大力推行税费服务网上办，升级增值税发票平台，拓展税企沟通渠道，优化申报系统等多项措施，纳税所需时间得到了大幅度的压缩。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财政专门设立了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补助资金，规模高达1561亿元，比去年原中央财政专项的扶贫资金增加了100亿元。那么资金下发后，基层又是怎么合理并高效的利用呢？河北台记者日前在邢台内丘采访时发现，当地的乡村振兴财政投入持续有力，许多的乡村产业发展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造血功能持续增强，村容村貌越变越美。来听河北台记者王谦、邢台记者王迪、内丘台记者赵志辉带来的报道。 内丘县金店镇地处平原区，位于县城东部。记者日前走进这里的小新旺村后，看到村里的主干道相比之前更宽更平了，现场有许多工人正在铺设人行道的地砖。内丘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科员郭亮介绍说，小新旺村今年纳入农村综合改革示范村建设项目，项目是由县财政局投入资金实施的，目前工程建设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县财政局投入300万元对小新旺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提升，目前项目进度已完成90%。在施工期间呢，我们将对项目进行监督管理，督促施工方按时按质完成。 除了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强化财政资金在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投入力度，记者了解到，去年内丘县财政局累计投入资金1400多万，用于村级基础设施和农村综合改革示范村建设，扶持并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内丘县财政局农业农村股负责人程丽娜透露，今年在这些方面资金支持的力度更大。 今年我局计划投入600万元，用于县内的24个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投入500万元对10个村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切实增加村集体的可分配收入，助推全县乡村振兴发展。 接下来关注环保方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先达公司天津南港工业区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在南港工业区启动， 该项目是南港工业区重要的公用事业项目，将为南港工业区内的企业提供优质的淡化海水作为工业用水主水源。 作为国内重要的海水淡化工业场景应用示范项目，该项目在园区重大项目提供可靠供水保障的同时，也将产生显著的环保效益。项目一二期建成投用后，淡化海水量将达到30万吨每天，预计全年将替代节约淡水资源超过1亿吨。 据了解，该项目一期依托海淡所有海水淡化领域雄厚的技术储备和研发实力，将在5套系统当中打造一套国内首套全国产化装备，将为天津市海水淡化全产业链发展提供应用场景。 为落实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化接诉即办每月议题，北京房山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法院、房山区司法局共同创立消费领域纠纷调解一站式司法确认工作机制。这种调解机制在全国尚属首例，大大节约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和时间，切实履行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思路。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带来的报道。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12345，接诉即办。接诉即办。 没拿到我也踏实了，因为那什么法院也通知，市场监督同志都在这呢。 眼前的张先生在房山区市场监管局的纠纷调解室里如释重负。前段时间，他通过预付费形式给孩子报了亲子课程，却遭遇退费难。 经营者经营不下去了，找不着人了。我说那就打12345的。后来咱们这边的同志也联系我们了，经过双方协调，就说那钱明年什么时候给退，我说太遥远了。后来说那就走司法机构吧，咱们当地的法院就来了，做了一个确认书，说什么时候之前把钱退给我们。 出现消费纠纷时，这种当事人只需跑一趟，第二天就可以领取司法确认文书的一站式纠纷调解机制在全国尚属首例。他把申请司法确认需要的多个环节直接浓缩成一个，大大节约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房山区市场监管局局长江青海介绍， 当事人可以在房山区市场监管局一站式办理纠纷调解，申请司法确认，领取法律文书等全部手续，无需到法院办理立案、开庭等任何手续，方便快捷，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调解协议一经达成，就具备了和判决书、调解书同等的法律效力。这种短时高效的维权方式尤其便于预付费领域的维权，强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钱款追讨路径。据了解，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建立以来，房山区已经成功调解消费领域纠纷5000多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7万多元，其中涉及到预付费领域的钱款高达48.5万元。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14号通报，7月13号0时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昨晚11点36分，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地震发生后，汶川当地已经开始进行了灾情核查。目前，记者从汶川县了解到，地震发生后，汶川各乡镇部门立即开展了相关的核查工作，包括人员和房屋村居的受损排查。目前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记者昨天下午从山东省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山东仍然处在副高边缘的雨带当中，有连续的区域性强降水。为此，山东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洪水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1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了2916亿斤。比2020年增加了59.3亿斤，增长 2.1%， 夏粮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今年夏粮播种面积达到了3.97亿亩，其中小麦播种面积达到了3.44亿亩，比2020年增加了300多万亩。 夏粮的播种面积扭转连续五年下滑的势头，首次实现了恢复性增长，这是夏粮总产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夏粮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夏粮质量指标明显好于常年。 全国广播云上融媒体主题报道，同唱一首歌。 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是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他从18岁开始出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船长，更是祖宗海的守护者。多年来，他参与了多项国家重大涉海工作，在南海维权斗争当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寸步不让，为维护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国护海四个字已经深深镌刻在他的心中。请听海南台记者杜德成带来的报道。 潭门渔民王书茂在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收获到七一勋章这枚党内最高荣誉。颁奖词里这样说道：他参与多项国家重大涉海工作，为维护我国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做出了杰出贡献。如今，王书茂担任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很难有时间下海远航了。可一谈起驾船出海，年过花甲的他仍旧神采奕奕。 因为当时我们是生产队，当时这个生产队不是你想进就进，当时要通过了考察，通过了卸电以后，才能进入南海生产。当时船重了非常高兴，但后来就是也是有点考验，这生活方面也是非常落后，没有淡水洗澡，都是洗那咸水，感觉这个也辛苦。 在南海风浪中成长起来的王书茂，不仅从父亲那里接过了船长的班，还成为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长，带头积极参与南海维权与建设，阻拦外国渔船等的非法入侵，维护我国南海主权不受侵犯。和王书茂一起参与海上维权斗争的潭门镇渔民王振福回忆，当时的情况敌众我寡，参与维权的渔民没有一个人退缩，誓死捍卫祖国的海上权益。王振福说， 他们的船多，他们有几百艘船，我们看他们过密密麻麻的，我们都叫我们撞，后面有那东方一艘船嘛，就撞了一艘渔船，把它撞沉了。 凭借对南海风浪、南海岛礁极为熟悉的优势，民兵连还成为南海岛礁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岛礁建设中，只要上级一声令下，王书茂随时组织民兵连开船运送建筑材料，风雨无阻。30多年来，民兵连累计出动渔船800多批次，运送各类建材400多万吨。王书茂说， 我们都是用那个大船耗尽那个运输船，又把货调到我们船上，我们又耗在礁盘的旁边，又是用小艇一顿一顿地拉上礁盘上施工目的，非常好。但是汉和我们国家在南海那里，在那个岛礁进去，我们国家的岛屿进入我们国家的自己的房子，感觉到非常高兴，非常自豪。 1996年，由于在海上维护和组织建设中表现出色，经党组织批准，王书茂光荣入党。在王书茂看来，他与所有潭门渔民一样，爱国爱海，如同身体里流淌着的血液，是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 我们在南海的维权也有风险，也有危险，为了保护好我们的祖宗海，保护好我们的南大门，我们不怕牺牲。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王书茂所在的潭门镇自古就是以渔业闻名的滨海小镇，这里的人世世代代以出海打鱼为生。 2013年以前，渔民们捕鱼的船舶大多是80吨到100吨的木质渔船，抗风能力差，捕鱼量也非常有限。直到2013年4月8号，潭门人迎来了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潭门镇，王书茂回忆说：“ 习主席过来后，号召我们就是说造大船，创大海，福带鱼。” 牢记总书记嘱托，同年十月，王书茂第一个承包了一艘850多吨的钢制渔船，成为潭门第一批拥有全新大吨位钢制渔船的船东之一。当时还有许多渔民担心投入资金太大会有风险，王书茂便抽出时间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鼓励大家积极造大船，闯深海。现在潭门不再是小渔船拥挤停靠的破旧渔港，而是成为停满大吨位渔船的现代化中心渔港。渔船上也不再只有罗盘和地图，而是装上了各种先进电子设备，渔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九海市潭门镇渔民福永畅：“ 我也承包了500吨的大船，现在收入比以前好多了。” 近年来，随着生态保护工作的加强，王书茂又有一项新使命，带着渔民转型发展。2017年11月，海南省首个休闲渔业试点项目落地潭门。为响应号召，王书茂带头将自己的2艘渔船出租，还带领几户渔民办起了海洋特色民宿，鼓励潭门渔民以渔船入股方式加入公司，参与休闲渔业发展。如今的潭门镇码头，商业街生意兴隆，民宿常供不应求，各式餐饮店、海洋工艺品摊位，顾客络绎不绝。王书茂说，未来他将在继续抓好民兵连训练、做好维权任务的同时，抓住乡村振兴的契机，着力改善村容村貌，大力发展休闲渔业，让这座海边渔村更富足、更美丽、更文明。 我要带动我们广大渔民，第一个在南海里生产，一边生产一边维护；第二个要把休闲渔业搞得更好，把人民群众致富放在首位。 记者手记，我是记者杜德成。王书茂作为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几十年如一日，王书茂和海上民兵连的战友们不怕辛苦，不怕牺牲，始终冲在了南海维权斗争的第一线，为国护海四个字已深深地镌刻在了他们的心中。整个采访都是在渔船上进行的。王书茂说，这是他和战友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是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的地方，也是离祖国最近的地方。他的讲述很平淡，没有任何的波澜，这反而让人更加的敬畏。面对着侵犯祖国领海的外国船只，他们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祖国的南大门由他们守护。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是舒润。 我是思萌，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的数据，截止到欧洲中部夏令时间7月14号的晚间5:05，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新增了362,031例，达到1,875,019,798例，死亡病例数新增6,135例，达到了4,049,372例。 继续来关注，据路透社14号报道，巴基斯坦官员称，北部开普省发生的一起针对公交车的爆炸案，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包括9名中国公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巴基斯坦开普省发生炸弹袭击，造成中方人员伤亡表示震惊和谴责。他对在袭击事件中身亡的中方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其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巴方安全力量已经采取措施控制了局面，妥善转移并救治伤员。中方已经要求巴方尽快彻查真相，缉拿凶手予以严惩，并切实保护在巴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10天，日本新冠疫情持续扩散。14号，日本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时隔一个多月再次超过3000例，东京都新增确诊病例时隔约2个月再次超过1000例。 日本最近一次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000例是在6月2号，东京都14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149例，该地区上一次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是在5月13号。 虽然12号开始东京都再次进入到紧急状态，但此后当地主要车站的人流量仅小幅下降。由于这已经是东京都为了防控新冠第4次进入到紧急状态，当地民众已经普遍产生了防疫疲劳，不少人对于紧急状态已经习以为常。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截至14号，日本共完成约6365万剂2剂新冠疫苗的接种，比前一天增加约166万剂，共有约2427万人完成2剂接种。近期，日本各地出现了疫苗的供应不足，一些地方不得不暂时取消接种预约。 再来关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14号，美联社报道指出，与向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统计数据相比，纽约州政府对纽约新冠死亡的人数统计出现了较大误差。 根据报道，纽约州政府只统计了医院、疗养院和成人护理机构中确认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共43000人，但该州向联邦政府提交的死亡人数却为54000人，相差了11000人。这一差别让很多人感到奇怪。 报道指出，纽约州政府的统计方式忽略了许多因素，包括疫情初期因为缺乏检测而无法确认死于新冠肺炎的患者，以及在其他设施当中，包括家、临终关怀设施、监狱因为新冠肺炎死亡的患者。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对此表示奇怪，因为纽约州掌握了这部分数据，但不知为何在统计时未采用。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称，纽约州选择将流行病学信息政治化，纽约州的死亡人数统计缺乏可信度。 再来关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4号说，青瓦台一名官员当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按照韩联社的说法，这是第一例与总统府直接相关的新冠病例。青瓦台发言人说，这名官员因为配偶出现了发烧症状在家办公，14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这名官员确诊之后，青瓦台对其停留过的地点进行了消杀防护，并且限制人员进入。曾与确诊者共事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将会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青瓦台将会根据卫生部门流调结果，再次采取其他的必要措施。 泰国卫生部一名官员14号说，政府正在考虑对在泰国生产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实行出口管制，以优先确保本国疫苗供应。多个东南亚国家预计接收泰国产阿斯利康疫苗出口管制，可能影响这些国家新冠疫苗的供应。泰国卫生部下属的国家疫苗委员会官员纳炳熙14号说，我们会跟疫苗制造商谈，以便他们能够以匹配当下疫情的形势的恰当方式向泰国交付疫苗。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关注体育方面，东京奥组委昨天晚上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理念，均以英文发布。其中，开幕式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口号相同，中文译为“情同与共”；闭幕式理念中文译为“我们共享的世界”。 东京奥组委还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全部开闭幕式仪式的共同口号，中文译为前进，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和残奥运动克服困难，带领全人类走出疫情的决心。 东京奥组委同时透露，残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理念将在晚些时候公布。2020年2月，东京奥组委推出了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口号，但在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后，除了在东京奥组委的发布会背景板上，这个口号很少能够看见。此外，东京奥组委在声明中还表示，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9天时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团队正在执行制作人日志贵之的带领下进行最后的准备。 东京奥运会将于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昨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人数为777人，是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其中运动员431人，平均年龄25.4岁，年纪最小的为14岁，最大的为52岁。431名运动员当中，有24人为奥运会冠军。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293人。本届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中国代表团共报名参加了除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其中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竞水、现代5项、山地自行车、高尔夫、三人篮球和攀岩都是满项报名参加。作为国球，乒乓球仍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团队之一。中国乒协的主席刘国梁说：“ 啊，看到了好多这个熟悉的教练、熟悉的球队、熟悉的面孔，是吧？一下感觉到了奥运的氛围。因为毕竟大家这2年都在各地去集训，啊，很长时间没见了，再次看到这些老朋友，大家并肩作战。也祝中国代表团好运，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东京，是吧？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啊，打出中国体育的精神风貌。” 中国男子举重队的主教练于杰介绍了队伍备战的情况。 我们举重队正在全力的备战的过程当中，也是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且从运动员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各方面都在调整，而且从整个的状态来说非常的理想。 中国拳击队的队员陈大祥也表达了对于奥运会的期待。 奥运会因为疫情嘛，我们推迟了1年，对于我们年轻的运动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我们呢有1年的这个时间来准备，所以说我们这个准备啊，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充分的啊，我有信心也有决心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面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东京奥运会开赛在即，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乒乓球比赛规则有了新变化。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包括禁止摸桌、吹球等防疫新规在内的许多困难与变化，让本次奥运会备战极其困难。关于球员为什么会有摸桌吹球的习惯，我们来听央视带来的报道。 对于很多乒乓球员来讲，摸桌和对球吹气是一个几乎从学习乒乓开始就养成了的习惯性动作。光国乒队的日常比赛就能看到大家不约而同地做这两动作。这还不是国乒独一份，有些外国乒乓球运动员也会有这样的小习惯。至于为何大家都有这个习惯，倒也不是说这两小小的动作里到底含有多么高深的独门秘籍。运动员对球吹气很大可能是球表面沾有灰尘，就像有的时候运动员也会将球习惯性地放在衣服上或者毛巾上擦一下，都是为了把球擦得更干净，球能更好地和球拍摩擦，可以更好地发出漂亮的旋转球。另外，吹气对于一些运动员来讲可能就是单纯的习惯而已，也有可能是一种心理暗示，能在紧张比赛中给自己解压。而擦桌子的习惯则主要因为汗水滴落在桌面上会影响球的落点，或者是手汗过多，为了避免滑拍才将手汗擦在桌上大概率不会落球的位置。虽然此次新规引发不少讨论，但既然是规定，那作为参赛者总要尊重主办方，遵守相关规定。为了尽快适应这些特殊规则，中国乒乓球队在备战期间就专门进行了相关的抗干扰训练。东京奥运乒乓球比赛将于7月24号拉开战幕，26号将产生混双奥运历史首金。中国乒乓球队的奥运参赛名单早先已经出台，包括男队的马龙、樊振东、许昕、王楚钦，女队的陈梦、孙颖莎、刘诗、王曼玉共8名选手。 从2008年北京奥运到2016年里约奥运，中国乒乓球队已在连续三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对乒乓球项目的金牌大包揽。今年东京奥运会虽然增加了混双项目，但中国梦之队目标不变，依然是包揽金牌。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资讯。随着暑假的到来，在北京清凉的美术馆将成为大朋友小朋友们避暑放松的好去处。除了已经面向社会开放的展览，还会有一些艺术展将在本月底前和大家见面。首先，7月23号遇见敦煌，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首展将在北京华西 Life 五棵松中央广场开展，用光影重绘敦煌，敦煌石窟壁画彩塑与光雕投影技术结合，将唤醒敦煌石窟中雕塑壁画千年前的色彩，展览将持续到十月。 随后在7月24号今日美术馆将会带来一个世界儿童科技艺术展，采用全球先进技术还原自然生态样貌和浩瀚的宇宙空间，使孩子们能够感受身临其境的体验。该展览将会持续到八月底。 丝绸云裳传统衣韵文化论坛暨故宫出版社新书《云裳华衣》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举行。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云裳华衣》碧红清代服装珍藏暨原创作品集，选取著名古典美衣收藏家碧红珍藏的清代宫廷服装60余件，精绣纹样110余幅，通过精美的图片和相关研究文章，从我国传统服装的样式设计、面料衬料、色彩搭配、刺绣纹样、线色针法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方面入手，集中展现精绣技艺及中式传统服饰之美。 关注河北方面，昨天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承德围场县玉道口村饮马驿站大舞台举行了三颂暨观摩活动启动仪式，把文化活动、科普讲座、专家义诊等送到了百姓身边。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带来的报道。 在活动现场，省心连心艺术团演职人员给村民们带来了以民族团结一家亲、幸福生活感党恩为主题的文艺演出。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委派心脑血管医疗专家、围场县医院相关科室医护人员为村民开展无偿义诊。 我妈83了，挺不方便上医院看病的，下乡来给我妈看病，挺好的，给看的，各方面都一一的都给检查的挺周到，也挺放心的了。 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文教科技处处长耿栋梁介绍，从2005年至今，全省三颂活动已经坚持不懈，连续开展了16年。服务内容由最初单一的颂戏、颂文艺演出，拓展为文化、科技、卫生多领域。 此次我们省民委主办的颂文化、颂科技、颂健康活动，广大文化、科技、卫生工作者走进基层，把农村急需的文化、科技、卫生知识无私奉献给当地的农村，送给农民，送到田间地头，让党的政策普惠到千家万户。 十三五期间，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开展三颂活动近120场次，今年将为各社区市带去三颂活动12场，此次走进围场是全年活动的第7场。活动旨在助力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题，用心、用情、用力为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开展暖心实用的服务。耿栋梁： 我们一定要以此活动为契机，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坚持绿色发展道路，全面提高思想认识，上下同心，自强不息，开拓进取，全面促进我省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更好更快。 明天天津的演艺市场依旧精彩。首先下午2点，海河剧院将带来白派评剧《花为媒》，随后晚7点半多场演出将会同时上演。天津大剧院音乐厅将带来越境二重奏音乐会，红旗剧场带来天津市杂技团经典节目展演，以及沈阳评剧院经典剧目《小女婿》将在中国大剧院上演。此外，同一时间哏都青年相声剧场依然带来相声专场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关注更多3D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将服务附近5公里以内超100万回天居民的霍营公园已于近日正式开园了。霍营公园位于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回天地区，是昌平区大型公园之一。2019年开工建设，2020年12月北区完工，今年6月南区完工投用，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公园新建了园路以及自行车道，重新进行了广场的铺装。在植被的点缀下，霍营公园突出城市公共空间的多点跃动，规划了鱼鹰广场、篮球场、童趣乐园等14处景点。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9集《佟朝晖战役前线的压舱石》。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他曾临危受命担任医院萨斯病房主任，收治近100例患者，无一例死亡。他曾请缨前往新冠疫情一线，义无反顾地出征武汉。他就是被称为重症八仙之一的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佟朝晖。250天外出抗疫，总行程超过15000公里，他用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战术要算准了，数量精细化， 要精确到每分钟的量，每小时的量。 2020年3月，武汉协和医院重症病房里，身着防护服的佟朝晖站在一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病床旁，挥着手跟医生一遍遍地交代着用药量。疫情发生初期，作为中央指导组专家成员，佟朝晖第一批赶往武汉，每天巡诊2到3家医院的重症病房，除了武汉，还要奔赴孝感、黄冈、黄石、鄂州等地指导重症患者救治。每到一个床位，他都会向主管医生和护士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督促医务人员专注于每个诊疗细节。 你得在床边去看，发现问题，其实有一个细节一调整，病人可能就好了。所以做 ICU 的医生也好，护士也好，一定是你要有鹰一般的眼睛，能看到细枝末节。 佟朝晖个子不高，但在学生王峰眼里，绝对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狠角色。他眼里的佟朝晖总能通过细节在复杂的疾病中抽丝剥茧，理清头绪。 他经常会问你这个病人的气囊压力是多少啊，问一些非常非常细节的问题，甚至你这些 ICU 的这些管路怎么摆放，他都会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你这些细节过程做得不到位，结果一定不会好。 王峰说，佟朝晖平时和蔼，但工作起来十分严谨，尤其对待病人的事情几乎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作为佟朝晖的学生，在重症救治方面颇有经验的王峰，在北京组建援鄂医疗队时第一时间就报名了。到了武汉，没想到第一次接到老师的电话就是一顿批评。 刚去武汉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患者就很遗憾的就离开了，同样就突然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病人什么什么情况，主要就觉得我们在处置的时候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其实是一种很严厉的批评。他也知道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救治患者特别特别的完美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对医护人员的严格其实是对患者最大的一个保护。 17年前，佟朝晖在北京临危受命担任 SARS 病房主任，收治近100例非典患者，无一例病亡。17年后，他再次请缨去往武汉疫情一线。 不管是从医生的职业还是我们的专业，应该义不容辞来。我们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我应该来把自己的这些经验来贡献出来。 我去年1月18号去，就带了2个礼拜的行李，待了几天，不对，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就问题越来越多嘛。不管是从防控啊，大家的认识啊，还有一些救治观念理念呢、啊， 都存在一些问题。 最初武汉爆发疫情时，因为对病毒的恐惧，社会上不仅弥漫着恐慌，还夹杂着耸人听闻的谣言。忙碌之余，佟朝晖及时整理发现和思考，破解谣言。 过去很少发朋友圈，比较忙，到武汉以后发现，因为大家对这个疾病不认识，社会上传播的很多谣言，我觉得我应该作为一个医生，从对这个病毒肺炎的认识的讲，我就每天发一段200字500字的，反正每次一出现谣传的时候，我肯定要发。你 白天忙完病房巡诊，晚上回到驻地，佟朝晖还会和国内外的同行们交流会诊心得，探讨和分享新冠肺炎治疗的经验。大洋彼岸的美国耶鲁大学孟教授在线上会议中听了佟朝晖的分享，说：“ 非常棒，因为这些经验呢，我说是世界级的经验，现在全世界都在向中国去，我们呢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总结好。” 佟朝晖是湖北黄冈人，父母就住在离武汉2个小时路程的黄冈蕲春县，而在武汉的50多天，佟朝晖没进过一次家门。母亲发来微信说：“你听从党的召唤，从北京来到武汉，我们为你感到骄傲。”我们二老在家不出门不串门，你不必担心，就是希望你早日归来。佟朝晖心里虽然愧疚，但作为党员还是分毫不差地做着手里的工作。 我能参加这一次疫情的救治工作，让很多的患者得到存活，觉得挺大的安慰。其实我觉得这就够了，做到我该做的。 如今国内疫情平稳，佟朝晖也回到了朝阳医院工作。同事计算他外出抗疫的时间竟长达250天。 从武汉还没有直接回来，去了哈尔滨、吉林，包括我从吉林又到了武汉，然后又回到地坛，西八地完事儿又去青岛，然后今年1月份这个石家庄和通化嘛。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佟朝晖挽救了大量重症患者的生命，降低了危重症患者的病亡率，用对生命的执着诠释着医生的敬业精神。他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但在他心里，党员这个身份最为特殊。 作为医生，我可能对病人好、负责任，但是你要是作为共产党员，除了把这做好之外，你还得不能按这个普通医生要求自己吧？你得比较处处于带头作用吧，你得去影响别人吧，你得以身作则。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你得靠前站吧。 在今年7月1号举办的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佟朝晖也受邀前往天安门观礼。作为一名35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感慨。如今国内疫情平稳，人们又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党和国家实现了人民至上的承诺， 这也是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而且这种优势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次，包括其他的很多地震啊、火灾啊等等等，都体现了我们这种集中调配的能力啊、统一的指挥协调的体制的优越性。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还会义无反顾地冲到一线。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韩萌采制，部分音响选自电视节目《一线抗疫群英谱》。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去立新声，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FM 100.6